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3月30号在平壤举行。有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参加。会议讨论了组织问题。会议上，委员长李明吉因工作关系而免职，金昌业被选为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。